福建本次疫情的源头疑似新加坡境外输入病例造成的传染链条。这个病例经过21天集中隔离，期间9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，1次血清检测也是阴性。9月10号核酸检测结果呈现阳性，病毒潜伏期较长。 广州市卫健委昨天通报，9月10号，广州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，由纳入集中隔离观察的密接者当中发现。这个病例是越秀区东海大厦的工作人员，9月4号作为酒店1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8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，9月10号核酸检测阳性。目前没有新增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，经过专家研判，社区传播的风险极低。 新冠病毒正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异，目前国内疫苗接种将近10亿人，覆盖全国近70%的人口，我国距离群体免疫还远吗？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介绍，国药和科兴上市的新冠灭活疫苗，从目前获得的数据来看，对德尔塔毒株和贝塔毒株这两种变异毒株仍然有效。 张云涛说，全球研发新冠疫苗都是在最短时间内创纪录研发出新冠疫苗，不管是哪种疫苗，经过半年观察，疫苗保护力都有所下降，因此形成免疫屏障的人群也在改变。我国在这群在这样大规模的人群接种以后，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，要根据所观察的疫苗效力数据，由监管部门做出最后判断。 整顿娱乐圈乱象是近期的社会热点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联合微博、抖音、快手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哔哩哔哩、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平台发起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，这份公约于昨天发布。 公约明确，反对为流量至上，拒绝为违法失德人员提供展示平台，加强对文娱领域相关账号、评论、弹幕的管理，完善网络平台公众投诉举报机制，加强行业自律协同，在保护用户隐私信息的前提下，对严重违规账号、法违规线索等信息进行跨平台共享，实施联合惩戒等。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，公安部近日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，从明天起开展为期10天的酒驾、醉驾集中整治行动，以边执法边宣传的形式，警示提示广大驾驶人自觉抵制酒驾、醉驾。 国际方面的消息，美国疾控中心官员昨天表示，过去7天，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大约13万6千例，日均新增死亡病例保持在1000例以上。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，美国民众对疫情、经济和犯罪的担忧加剧，将近70%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美国的形势很糟糕。 由于美国的疫情持续严峻，欧洲多个国家再次加强了对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。法国近日发布政令，将美国从安全旅行名单中删除，禁止没有接种疫苗并且没有必要理由的美国旅客前来法国。此前，西班牙、丹麦、荷兰、瑞典、意大利等国家已经加强了对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。 媒体速览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，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？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。 北京日报介绍，本市医疗机构将有序向南部、西部疏解。 北京青年报反映，本市将开展百场应急救护公益活动。 中国新闻网关注，北京海淀警方通报，踩踏圆明园遗迹的游客被行政拘留。 今日节目早知道，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。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，本市积极推动中轴线文物腾退，力争用3年时间具备申遗条件。 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，杭州市教育局明确表态，大学生没有教师资格证不能做家教。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召开，本次展览面积大约52000平方米，将有11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参展。那么这届展会都有哪些亮点？中国的机器人领域发展水平处于什么位置？我们应该如何拥抱机器人时代的来临呢？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。 整点快报，今天每个整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。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当中，服务类产品备受瞩目。